主，我们恭敬在你话语面前，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属灵的悟性，也关照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愿主你自己借着使徒所启示的话语，这时候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看见你赐给我们那释放的盼望。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在美国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追求自由理想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说，来到美国是追求自由的，不要再进入宗教的捆绑。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想法，认为宗教是非常有害的，它是鸦片，它鸦片一旦碰上了你就脱不了手。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想法，当靠近教会的时候，我就是去看那群人怎么被宗教这个鸦片吸引的。所以当我后来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很熟悉的，我当年也是这样想。但是看到圣经里面讲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给我们带来释放的自由，圣经所应许的自由跟我当年我作为一个天然的人，作为旧人所理解的宗教带来的捆绑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自己最近在思想，我的女儿因为快要上大学了，18岁，我在想她在信仰里面感到喜乐欢喜自由，我也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却觉得都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她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也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她觉得信仰带来的非常喜乐自由，喜乐开心在神的道里面，那我当年就觉得宗教是捆绑，是鸦片，是毒品，外在的形式都差不多，做的活动也都差不多，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觉得信仰是他的自由，他在信仰里面有自由，我却觉得信仰是一个捆绑。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来帮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自由跟人性里面罪的捆绑带来的一种辖制，借着律法，就是律法借着罪在我们里面的捆绑的发动。我们来思想，一切诚实的人都会认为罗马书第七章是非常针对我们里面罪性发作的情形。以前给大家讲过一位慕道友，他到了教会，他的太太是基督徒，希望丈夫能够听听神的道，结果在读经的时候轮流读到罗马书第七章，有一段刚才读的哈，那里立志为上游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刚好他读到这一节了，他回去很不高兴，他说我那点事你怎么都说出去了。这个人算诚实哈，他也立志为上，也想做好事，但是他说太太把他的里面的一种意思秘密说出去了，其实太太没有说出去，读经轮流读哪知道谁哪一节谁读到哪一节，所以他想想这个偶然事情，因为说出了人性里面通有的那些败坏的。第六章里面罗马书告诉我们，当我们被耶稣基督得着的时候，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得自由，罪恶的捆绑。第七章是讲从律法的捆绑里面，从宗教规条的枷锁里面得释放，不太一样了。从罪里面得释放是第六章的重点，从罪里面得释放以后呢，我们用新的生命的样式来做义的奴仆，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第六章。第七章说我们还要从宗教的一种规条的枷锁里面得释放，那个是宗教的规条，那个是鸦片，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本身是鸦片，这个要看清楚了。我们一起来分析来思想，这到底我们所误解的在哪里，以至于表面上好像看起来有点相像，但是实际上里面是非常有天壤之别。第七章一开始1-6节，这里保罗用婚姻来做比喻， 用婚姻做比喻，有什么比喻呢？他是讲到一个人他还活着的时候，第七章一到六节，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就你们明白律法的人，这地方可以是指犹太人，也是指一切知道地上律法的人。他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借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吗？就是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的，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约束，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丈夫的律法，虽然归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我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叫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你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前面三节很清楚讲到婚姻法，不但在摩西律法里面，也是在世界上各种法律里面，都是指这个法律还丈夫还活着的时候，或者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夫妻是被婚姻的法律或者摩西的律法约束的。对犹太人来说是，特别是摩西的律法。如果丈夫或者婚姻中间你的配偶还没有过世，你跟别人乱来的话，这叫做淫乱。但是如果配偶过世了，你有这样的自由再婚。所以保罗这地方不是讲很细再婚的条件啊，就像马太福音里面第五章十九章都提到这些。但是保罗这地方重点的讲，用婚姻来比喻，说当你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你要是归于别人，跟别人来，你就叫淫妇。丈夫也是一样的，如果妻子还在的时候，你跟别人有二奶，你也叫不叫淫妇，叫什么？淫夫。不公平哈，就不太有这个，不多这样的词。但是在都是淫乱的罪。但是这地方讲，如果丈夫死了，你归别人就不算了。所以用这个比喻说，今天我们罪人，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受律法的捆绑。这个律法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受这些约束。但是耶稣基督在肉身中间，在身体里面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捆绑了。这帮听的弟兄姊妹好，这个很重要。当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跟他因为联合在一起，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一切相信他的人也死了，灵性上也死了。死的人法律或者律法对他就不起作用了。昨天我们收到一个信，我跟师母是很奇怪，他说如果你是伊利诺伊的公民，你死亡的时候可以 pay your last expenses， 国家可以帮助你付，你可以申请看看你的收入是不是符合那条件，可以付你最后一个费用。你知道什么是最后一个费用吗？师母没注意看给我看，哎，最后一个最后费用最多可以到35000，然后师母没注意看，我一看完我说哎呦，后面有个字 funeral， 这个是你死的时候最后一个费用，国家如果经济有困难的话啊，我心想没困难的话，我真有困难的话死了我也不知道了。我说既然没有邮票，连费用有4.9都不用付，我就填一个寄出去了，看看是不是符合条件，最后一个费用。人死的时候大概你连欠债法律能不能约束死人啊，你活过来还债啊，会不会？哎，我觉得这个国家还是挺有怜悯心哈，那可能是照顾儿女的，这个是因为对死人来说，他没钱死的话还是死了。你说我 没地方埋，我能死吗？当然可以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欠债，死人就不欠债了。哎，我就看到这个很有趣哈，最多可以到35000，我说哎呦，我的 funeral 大概不需要这么多钱。这地方感到是法律对死的人是不起作用的，我要是没钱的话我死得起的。这段同样的道理，当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因着相信耶稣跟他绑在一起了， 路德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说这就叫一种 exchange， 跟他一种交换。耶稣基督的公义加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罪恶加到他的身上，我们好像污秽败坏的妓女，他是圣洁公义的王子，那个交换，因为绑在一起了，基督跟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他死的时候我们也死了，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呢，律法就对我们就不起作用了。对犹太人来说，摩西的律法对他也不起作用了。哦，那你说那太好了，有什么好处？大家想想，罪人的思维习惯思维，哦，摩西律法不起作用了。你想象的国家法律要消除一天，不用有法律，你看看国家会出现什么状况？会出现什么状况？哇，你们都是良民，居然都想象不出来。国家要是有一天没有法律的话，中国人讲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是依靠皇帝的，所以没有皇帝的话天下大乱。国家没有一天有法律的话，这个国家特别是公民知道了今天没有法律了，那就乱套了，有钱人要小心一点了。这就是人性里面当没有法律的时候可以胡来的，所以有自动一个想法是，哦，耶稣替我死了，法律对我不起作用，摩西律法不起作用了，哦，这好消息了，那就随便来了。但是保罗在第六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些已经与基督同死的神也跟基督同复活连在一起的时候，保罗说岂有此理，你这是罪人的逻辑，跟耶稣一起死的人也跟耶稣一起活，他已经没有这种思维了，只有跟耶稣没有一起死也没有一起活的人才这么想。所以那些非基督徒攻击我们说基督徒啊，你白天祷告祷告 晚上祷告，白天犯罪，晚上再认罪，明天接着犯罪，他说这样是我们的想法，其实这是，哎呀，有可能是我们软弱的时候这样想，但是不应该是基督徒的惯性，因为常态。然后第四到六节这地方特别他提到，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律法在里面的恶欲在里面发动，就是在耶稣，我们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罪在我们里面掌权。第六章里面讲的，他恶欲在里面发动，使我们去顺从我们的肉体，这是我们的本性啊。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是这个死亡，就意思就是与神隔绝了，肉体没有死，但是里面灵性死亡了，所以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一样，一天到晚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奥古斯丁讲的非常好，他说我们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用自由意志的时候只能用来犯罪的。所以这个圣徒讲的非常好，他把 free will 跟 free 人做了很大的区别，自由意志和自由，奥古斯丁说是非常不一样的。自由意志是你可以用来选择好和选择坏，这叫自由意志。但是自由是什么呢？自由他说是 right use of freedom of free will， 他说 freedom is right use of free will， 自由是用正确的使用你的自由意志，这叫自由，正确使用你的自由意志，这叫真正的自由。你在火车里面的时候，你做司机，你就老老实实在轨道上开，那个叫自由。但是你如果觉得铁轨很约束我啊，你这个我试试看啊，铁轨真的太约束了，我就要出去了。这就是青春期的孩子，是吧？各家如果有青春期孩子都知道，铁轨太约束人了，所以他一试一试，哦，后果很严重，非常严重。所以那个是能够正确使用你的自由意志的，那只有重生悔改的人，还要借着圣灵降服。好，弟兄带的诗歌非常好，降服在主面前，那个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真正的释放。好，这是婚姻的做比喻，大家很容易明白。然后我们自由以后，就不再按照我们肉体上原来遗文的旧样，用心灵的新样来侍奉神，就跟第六章里面讲的也是一样。我们从罪恶的捆绑里面被释放的时候，用要做义的奴仆去侍奉神。我们都是一生做奴仆的，要么做罪的奴仆，要么做神的奴仆或者义的奴仆。我们不能选择完全自由，谁都不服侍的，没有这样的。要么服侍罪，要么服侍神，只有两种，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那诚实的人都知道，诚实的人都知道没有绝对的自由，不服侍神也不服侍罪，那是人文主义自欺的，认为可以有。然后从第七章这里，那人就有一个想法哈， 因为前面讲到，就你看看第六章这地方会讲到说，第六章你看他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事主，脱离了律法。那后面就讲律法到底跟罪有什么关系？第七节到第我们看的道克斯牧前面一章，那位是一位罗马书的一位权威的学者，也是很重要的仆人。前一章在前一章，好，我们看这一章。他说他讲过这样的，在罗马书他还写了一本很有名的罗马书的解经书。他说 A person in bondage to the law must be severed in order that he or she may be put into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他讲到一个人必须断开律法的捆绑，他才能够与基督建立新的关系。这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罗马书的解经家，他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不被律法捆绑的自由释放的话，他不能够与基督建立新的关系。这就是一到六节那里的重点。我们再看下一个，在前面一节，前面一章。好，没有，那就往下好。然后第七到十二节，罗马书第七到十二节讲到律法跟罪的关系。我们看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因为律法会有一个功能，就是人会借着律法的捆绑的时候会有反弹，像一会儿会提到一种逆反的心理。那别人就讲律法这地方好像你不设律法我还没事，你给我律法让我犯罪了。这地方很重要，是人家就觉得怪律法，就有点像有些家里爸妈管严一点以后孩子反叛，他说因为他爸妈太严了。好，我们这地方要好好思想这些事情，一些歪理很多在世界上。断乎不是，保罗讲断乎不是的时候，就是像人的一些偏见。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因律法说我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保罗这地方讲的论点，我想大家可能很清楚，有一段费解，这地方我们一会儿再解释。这地方讲到人了，犯罪了，但是呢，如果没有一个禁令在那里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人有的时候出于无知不知道越界了。这个界是设立，是让别人知道这地方你是越界的。所以圣经上用一个犯罪，一个过犯这个词，过犯特别是 transgression， 就是意思就是你过了一个界了。那有些时候孩子不设界限的时候，他做错事情是不太知道的。奥古斯丁在他忏悔录里面讲他小时候去偷梨啊，偷梨他不是喜欢吃梨的，偷完其实拿去喂猪了。但是后来他在信主以后，他反思过去，到底我当时偷梨的心理怎么回事啊？而忏悔录是一个在主面前敬拜悔改感恩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忏悔录，它不只是忏悔，它也有感恩，整个都是一个祷告文。它里面想到信主以后悔改以后，奥古斯丁想到过去偷梨，原来是他说单单是为了别人不让我们偷梨，我们偏要偷梨，是这个心态。我想想，这个好像我们都有啊。你知道我们家里是基督徒，大家都知道了。那我家里我妈妈是非常疼爱我，甚至溺爱我。五个孩子的老幺，这个被溺爱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爸爸是很严格的，按照圣经的规矩。所以我想到十八岁啊，女儿要上大学，我会不会哭？我爸爸就没哭，我妈妈就哭。我想我要不要哭？我还不知道。但是我爸爸，我走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我很失望了。那时候我真是那时候没信主。十八岁啊，就离开家，我妈都哭了。哎呦，都一辈子不会忘记，我妈看着我离开家哭啊，去北京都不知道，她都不知道北京在哪里。那我爸爸就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就以为有什么东西给我交代我，快吃快要儿子从福建到北京去啊，从来没见过火车的一个孩子要去北京呢。他说等一会儿，我以为什么好礼物啊，结果给一段经文给我。 哎呀，我知道我一生当中啊，不能忘记母亲的眼泪，也不能忘记自己那时候的失望。那爸爸有一段经文，孩子把这个带着，在我爸看来就是最宝贵的东西了。在我看来，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儿子对这个没兴趣了。这就是当年的。哎，但是我爸说什么不能做，我就是偏要做。我不是他说那个东西很有兴趣的，但是跟那个，虽然我们没有奥古斯丁的才华，我们都跟奥古斯丁一样有那样的叛逆的。你说不让我做，我偏做，这叫逆反。现在心理学家把它当作个现象来研究逆反心理，特别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但是还有孩子会逆反的，你不要这样规矩用太严了。他逆反的话，你父母有责任。哎，我发现严而不凶的父母是好父母，你凶而不严的话是不好的。一定要设边界，但是不要凶，凶就说明你没招了。凶的父母是啊骂啊凶啊那种，还要自怜啊哭啊，那些父母那就没招了，那种父母要承认失败。严但是不凶，那是好父母，那种孩子出来就是规矩的。但是凶而不严的那种孩子啊，那种孩子很多很多内疚，好多孩子感到很内疚。哎呦，我做事情我妈又我爸又发火，我妈又闹，严格，非常严格。我们来看这地方律法跟诫命的关系。律法是好的，保罗这里讲的，因为律法是神所赐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它本身是神圣的，那诫命和律法这地方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保罗非常清楚回答，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知罪，但是它不帮我们治罪。它是让我们知罪，五章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律法是镜子一样，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但是律法的功能不是帮助我们除去罪，否则的话摩西就够了，不需要基督了。摩西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是让我们有罪，但是摩西不是救主，他是旧约的中保，神借着他的手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让人类看的时候，神啊，你是公义的，我是罪人，需要悔改。但是耶稣来了带来恩典，不是说他不公义的，他让我们知道人没办法靠自己，所以律法没有办法救我们，光告诉我们不可贪心，不可起贪心，不会帮助我们自动不贪心的。而且相反，人的罪性恰恰相反，因为你说不要贪心，他趁机会，这个罪非常可恶。这地方讲了，罪是罪恶，罪真是可恶。保罗讲的，律法本是好的，他告诉我们不要做，但是罪呢，就趁机。你说不要做，我就偏要做，这就是罪人。我们来看下一页。 Matthew Henry， 这个 Henry 马太是在17、18世纪的时候非常有名的解经家，他讲到这样的，他说律法把我们在最终可怜的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他把我们留在那里，他发现我们的病症没有让我们知道如何治愈。总结得非常好，这位神学家解经家帮助我们看见，也重新在提醒我们，保罗神借着他启示律法给我们，或者摩西，让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有罪，但是把我们留在这里，律法没有把我们带出那种罪恶的淤泥泥潭，没办法带出来，也不是他的功能。镜子会不会帮你，你早上会不会说照一下镜子脸就干净了，有没有这样的姐妹？早上你们照过镜子吗？照完以后不擦，有没有？如果那样的话，你就如果你相信律法自动除罪的话，就像你家里照完镜子就走了，哎呦脸上有个脏东西，好啊，好，很好，就走了。我照完以后就干净了，那就是属于误解律法了。所以有些在家里跟孩子讲很多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不说有几个不可以以后啊，好，我都告诉孩子不可以了，那你跟照完镜子走掉一样的滑稽的。你照完镜子为什么还要去擦？其实大家很少想这个事情哦，因为镜子没有办法帮你照完就没了，除非激光啊，激光照一照可能就没了，但没现在还没有发明这种镜子。但是因为镜子的功能就是帮助你发现有没有脏的地方，你看不见自己，但是你还是需要磨一磨去掉一些东西，还是要其他的途径的，所以这就是律法。那律法它非常可恶，它可恶在哪里？对不起，罪非常可恶，律法是圣洁公义的，罪非常可恶。它使用一些正当好的公义的事情来做桥头堡，做那个好像抵挡它的啊， 这地方给大家一个图纸，就是打仗的时候坦克啊什么东西据点在，你挡在后面，那个挡在后面那个东西是律法，律法是好的，是罪很可怕，它攻击，它诱惑试探，本来是不可贪心，这个律法是好的，不要贪心神的心意，律法说你他说凭什么他说这样子你就偏要去做。我记得有个姐妹以前来查经，哇，她我们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她说神凭什么这样说，哇，我们都吓住了，我们只好说，因为她说她是基督徒嘛，我就说我跟另外一个神学生说，因为这是神啊，他是神，我们可能圣经理解的不对或者不完全，但是他说不可以的时候，你怎么能挑战神凭什么这样说了？我后来发现我们都没比他好，都跟他差不多，只是他说出来我们没说出来而已，我不是在笑话他啊，如果他在这里我也不要介意，我们没比你好，我们比你虚伪，就神说不可以做的时候你偏要说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以为我们比青春期的孩子好一点，其实没有的，青春期孩子他荷尔蒙驱动他是遮盖不住啊，就像两岁的孩子贪心他拿糖果拿大了，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罪人，我们觉得很好笑啊，两岁孩子强大的人也很好笑，那都是罪人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修养了，我们很想多吃一点，但是怕被人知道，所以我就客气一点，客气是客气，有些有功能哈，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客气有的时候很虚伪的，客气的时候你别人不给你的时候，你就跟美国的媳妇啊，你像上周牧师讲的，你要遇到美国的媳妇美国的女婿，你遇到这种你客气的时候你不要难过啊，人家就是觉得你说不要嘛，所以那个东西如果生气说明你虚伪了，罪很可怕，他使用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做敲锣宝，作为一个据点来攻击引诱我们，这就是罪跟律法的关系，罪非常可恶。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的读到神的话语诫命里面读到的时候，你发现不舒服，发现神凭什么这样做，或者说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要想象到自己是罪性在发动的，是罪借着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在里面，哦，你要说主啊可怜我，那就对了。一个人重生悔改跟没重生很大的区别，就是读神的道的时候他的反应，那些读神的道的时候虽然会不舒服很扎心，但是他会悔改的，那些是重生悔改的人，但是读神的道的时候在那里，有的时候个人读还不敢，但是听到的时候反应出来了，哎呦，好像跟牧师作对，牧师不过是读圣经哦，牧师没有讲家庭，如果我家庭新的东西是我个人的东西，不是神的道，你反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不过是反对我的观点，如果我在讲神的道你在反对我的时候你在反对神，你要最好去悔改，连我自己读神的道的时候都要去神面前，这地方哇，我不愿意坐这里，我要到主面前悔改的。所以这地方对象不要搞错，矛头不要对着传道的人，只要传道的人忠心讲神的道，那些扎你的心跟你灵修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灵修的时候有些话扎了你的心的时候，你那时候没有对象，你跟神不好生气，但是跟牧师好生气，牧师看得见，牧师你呱呱你在讲，我可以生你的气，你不灵修的时候怎么办呢？神看不见摸不着，你生谁的气呢？那你说我生配偶的气可以啊，但是后果你自己收。这就是一个人重生悔改的人，他会读到神的话会扎心会难受，这是情感上的，因为罪人被扎的时候难受，但是一个重生悔改的人，他读到主的道的时候，他说主啊可怜我，我真的是需要悔改，那个就是说明你跟主有份了，你会难受但是你会悔改，但是没有重生悔改的时候，就像我十八岁的时候读神的道，还有我爸爸给我的神的道的时候，我很厌恶啊，那个心里觉得哇，好像几句温情的话都没有，就拿神的话，神的话我讨厌神的话，那个时候现在想起来真是很羞愧，长了十八年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到离开家的时候居然恨恶主的话，所以那时候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看我们自己是里面的罪在发动。我们再看那个，你看这是一个逆反心理的图，大家一看就好，我是网络上看到，哦，孩子看到上小学了，开始哎，我叫他往东，他就变成往西，不只是约拿往东往西啊，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一种罪性在那里发动，这是逆反心理，需要当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来研究逆反心理。圣经说这是罪，这是悖逆的罪。我们来看下一页，从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里保罗讲的东西大家非常熟悉，我们一起来看。十四节后面保罗讲到两个律的征战， 十四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他讲到自己在回想当年的光景。当然这地方很多解经家在辩论，到底是保罗是讲重生的他呢，还是没有重生的时候，这个我想不需要，神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些事情啊，很敬畏神的非常好的解经家在这个上面有分歧。但是这地方重点不是讲重生和不重生，是讲一个人在律法的辖制下，他虽然知道该做什么却做不出来，那种无力感，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所以不管你是重生悔改还是没有重生悔改，这地方无力感都存在的。但是我个人倾向于这地方可能是保罗信主以后再重新解读他过去没有信主的光景，他懂得律法，知道律法说了什么。我特别理解这段，我也是讲到我自己，因为父母都告诉我该做什么，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但是我做不出来的时候，我就承认哎呀，是我做不出来。我想起来当年我要是没有信主，我不知道当年抵挡父母的诫命，那些命令是恶的事情，不知道的，只觉得他迂腐保守，宗教狂热，就那种心态，这是悖逆的心态。但是没有信主的时候不知道抵抗父母这是一个悖逆的，所以这地方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还没信主的时候，信主以后看还没信主的光景。然后讲到律法跟肉体在那里中间罪的关系一种征战，这个第六章和其他地方我们都看过了。他讲到特别是你看，我们看十八节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所以保罗这地方第十八十九节讲出我们的共性，有人说这不只是在亚当在律法下，也是整个亚当旧性情里面的败坏的性情。的确是我很想去做人良善的事情，人有良心在里面，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二章十五节罗马书也讲到人有一种向上的倾向，因为也还有神的形象在它里面，有良心在它里面，但是人文主义把它这个把它放大了啊，以为人里面性善，孟夫子也说这是一个性善论，人性里面性本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地方人是本来是罪恶的，然后里面的倾向是想做好的做不出来，无力感，我想这是很真实的啊。有人点头了，很好，我以为 只是保罗这样觉得。所以当奥古斯丁在写忏悔记录的时候，他一个信主的人在看过去的生活的时候，重新解读过去那些罪性，所以重新解读上帝的恩典，所以奥古斯丁成为恩典的博士 Doctor of Grace 在教会历史。为什么叫恩典的博士呢？因为他这个人对恩典洞察解释理解体味的很深的一个人，他因为自己在情欲里面翻滚，最后被主释放了，所以他写下忏悔录的时候，帮助一切在那些最终捆绑不得释放的人能够真正知道奥古斯丁，是因为奥古斯丁体会到罪的捆绑的可怕，然后也在最终得释放的自由。他重新再看过去的时候，原来在以前没有悔改的时候光景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后面的这个看那个征战，这个奥古斯丁讲离开了神的恩典和圣灵，自由意志只能用来犯罪，这是他的名言，自由意志被罪绑架只能用来犯罪。然后第二十一节这里他觉得有个律，他提到两个律，一个律是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他同在，因为按照他里面的意思他是喜欢神的律的啊。当然有些解经家就因为这样他觉得这是基督徒，他因为喜欢神的律是基督徒的，但是站前说这地方还没有信主，是说他里面知道这是好的但是做不出来。但我觉得这里中另外一个律，这地方大家都熟悉了，心中的律交战，把心中的律跟另外一个罪的律在那里征战。这地方心中的律不是指他败坏了，是指里面愿意向善的那个律跟里面犯罪的律在里面征战，然后把他俘虏了，把他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这地方大家都看见，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里也看到灵与肉的征战啊。我们有些小组刚刚查过加拉太书，有些人都知道灵与肉，圣灵与里面的肉体的私欲是征战的一种生活。所以这是想做好的事情做不出来，那种保罗讲二十四节里面讲我真是苦啊，真是苦， 这样的人知道自己靠自己做不出来的人，他靠近信仰就近了。所以当真理临到的时候，这一类人会悔改。无论是你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只要真实面对自己罪的里面败坏的，就可以知道这个可怕。礼拜四去探访一对长辈，跟他传福音，我们谈了福音营回来以后的感受，他的女儿讲得非常好，一语点中福音的精髓。他说福音是我们是因为罪人需要耶稣赦免，类似的话，这是福音的重点的重点。很多人讲福音赐给你平安喜乐，福音给你什么什么，有的没有讲那么露骨的成功神学，但是福音给你平安喜乐，他的话也没有错，但是不讲罪。弟兄姊妹，福音如果不能够从罪的捆绑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那个不是福音的。福音如果关照不能够明白我们在罪当中被他捆绑，被律法的捆绑，我们没有得释放的。真正的福音是临到的时候，是我们已经在最终很苦翻滚，已经知道我不能靠自己了，但是福音临到的时候我们悔改了就释放了。什么释放呢？这地方特别释放是那个宗教的枷锁，宗教的那种教条的那种枷锁，你不可以9:31到教堂，你不可能不可以穿拖鞋，你不能头发剪裙子不能穿差多少，那个是一种律法主义的。但是你真是得释放以后，你不会说哦，释放了，那我穿超短裙，我就光脚丫，我就9:32来，你31，我32。真悔改的人不是这样的人呢。真悔改的人里面从性情里面内心改变了。哦，牧师说9:30我们聚会，我可能9:25就来默想了。他是因为爱神，不是因为怕牧师批评，那个不一样啊。如果因为看着执事长老牧师眼睛盯着你的话，那你就还在捆绑里面，你还没释放呢。如果来教堂都是哎呦我看看，因为我今天来晚了不好意思，来5晚了不好意思，一直是不好意思的人，就是受捆绑的。但是如果你以后很自由的喜欢到主那殿中，我早一点晚一点有急事孩子生病晚一点也没关系，但是我里面渴望到主圣殿中跟众圣徒敬拜神，我很喜乐这件事情。去团契也是一样，去祷告会也是一样，不是一个受捆绑的。如果是捆绑的话，那就是还没有信主当中，那时候我的体会哈，我的家庭宗教是给我捆绑的，因为我还没信主。但我女儿认为信仰是给她自由的，她真信主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但是真重生悔改的人，这些宗教的规条它不再约束他了。18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怎么样使我们能够真正的自由。然后在灵与肉征战的时候，在加拉太书6里面一节经文一起读，第6:7-8一起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受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这地方讲的一个律哈，就是你种的什么就是收的是什么。当你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诚心在主面前，你就不会读神的道在那里，你会有一些扎心是正常的，但是不会在那里跟神对抗，因为你种了什么就是收什么，收了就是什么。所以宁愿当弟兄姊妹你读的道在那里抵挡反抗的时候，不如去悔改。真正悔改的生命的时候，读主的道是很喜乐的事情。有些人很羡慕别人弟兄姊妹好5:00-6起来灵修啊，常年的习惯，我们很羡慕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自己5:00-6起来灵修是他自愿的。像我4:00-5被我父母叫起来的时候都是不甘心的，所以都苦读小时候父母很早把我叫起来，你也不要把你的孩子4:00-5叫起来。但是如果像你有自愿自己睡醒了也不想再睡了，早睡早起起来灵修，很喜乐的跟主亲近，培养跟主借着话语培养跟主的情感。最后在印第安人中间大家都熟悉的有这样的一个远古的故事，一个孩子告诉爷爷说，我里面有2个囊在我的胸部，我想做好事的时候那只囊就让我做不好的事情，我想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另外一只囊说你不能做这个事情，他说我2只囊，印第安人古老的故事。但是爷爷告诉他说我怎么打败这个坏囊，老爷爷的智慧是说你多喂哪只囊就赢了，多喂哪只囊就赢了。就是当你的 灵与肉征战开始的时候，你就顺从圣灵，顺从圣灵。我们下一次礼拜天还会继续来思考顺从圣灵。在细小的事情上，圣灵感动你，你就做；圣灵感动你悔改，你就认罪；圣灵感动你说你跟配偶认错，你不要说他也有不对，不要管他也有不对。圣灵现在就感动你为某件事情认错，你就为这个认错。你多做的时候脸皮就厚了，知道吧？啊，神就喜悦了。那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孩子在我们家，他还没有认错的习惯。哇，我跟师母一定要做错的事情就应该认错，抢东西或者欺负人就要认错。你不能跟上帝说了，上帝说了不算，上帝说了你还要跟人认错，因为你现在刚才抢东西了或者欺负人了，一定要这样子，否则的话就培养一群虚伪的人了。我跟上帝悔改了，我跟人不对付，就是不对付。你偷别人东西，你到公司里面你不服老板了，你不能说哎呦，我会在公司不守规矩了，我跟上帝说了。你在路上多开快一点的话，你跟上帝说也没有用的，警察还是把你抓起来。你可以跟神说我开快车了，违反第三的律法了，但是你还是老老实实去要付那个。基督徒真诚就在这地方，认罪悔改，跟主认罪，跟人对付，一定要这样做。好，我们最后看见再下一页。最后七章二十五节里面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个捆绑不是靠着意志，不是靠着那些律法的规条，律法规条对罪人的罪身只会更加捆锁，但是是靠着耶稣基督，那就是认罪悔改。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我真的诚心，那你去寻找，去思考福音的真谛。福音不是捆绑人，福音是释放我们，福音也不是信仰，也不是帮助使你受这种宗教这种规条的枷锁的捆绑。相反，当你真重生悔改的人，发现圣经里面讲的东西对你不是捆绑了，是极大的自由，而且神的道你会喜悦，他的道他真的是甘甜，你会渴望去默想他，因为那个道是帮助你的，不是捆绑你的。所以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自由释放，因此一种自由释放的生命，我们要全心回应，来从心里的爱神，来爱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在最终主啊，罪甚至可以借着律法主来攻击我们，来诱惑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来释放我们，从律法的捆绑里面得以释放。感谢主，那我们用全新的生命来侍奉主，来爱你。奉耶稣名求。